在太阳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历史性访问52周年和金日成花命名52周年之际，金日成花及朝鲜图书图片展近日在雅加达拉开了帷幕。会场里展出了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照片，还展出了白头山朱觉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介绍太阳之花、金日成花和金正日花的图书，以及有关朝鲜人民社会主义强国建设辉煌成就的图片。展览会开幕式由印尼先锋党中央指导委员会总书记等印尼各界人士、群众、我国驻印尼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